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下，渗透所有没有的传说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 们坐在高高的国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事情， 我们坐在 国队旁边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

裳呀花衣裳。我骑着马儿去放羊， 解放军同志你也去想啊啊啊啊， 来来来来来，请你下马听一听，我们一块儿把歌唱。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 毛主席给我们幸福， 共产党带来了好时光。 来来来，草原人们心花放， 草原天天在变样。 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刘颖、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再见，这不是见容易的事， 再见吧， 我们却都没有呼吸。 再见吧，让它淡淡地来， 让它好好地去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 怀念 你，怀念从前。 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声， 那浪花恰似你的温柔。 怀念 从前。